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好，哭波桑下半场咧又嚟啦，咁啊下半场就换人噃，咁啊京一就嚟咗咯，咁啊京一就入替咧，咁啊代替咗阿的总，咁啊的总啊处理下啲台务， 洗厕所我哋派佢 台务，唔 洗啦， 洗 厕所， 系客气啲好唔好？ 的总好似销量嘅啫， 佢处理好多台务啲清洁啊嗰啲，佢做晒， 系啦吓，咁啊阿京一嚟到啦，咁啊要讲翻啲英超啦，咁啊今个礼拜英超咧睇礼拜六原本就谂住。都又系好似歐洲咁冇乜嘢啫，咁啊但系去到禮拜日咧，哇啊，即系嗰兩場波都好多啲爭拗點啊，咁啊我哋先睇場咧就係利物浦對史篤城啊，呢場波先試下史篤城主場嘅呢場波嚇，史篤城主場嘅，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就 有人賭哥喎。 啊，赌哥 两个， 有两个哥，死入边两 查理亚当 同高治， 高治 哦系、哦，查理亚当高治两个赌哥、哦，咁啊，但系 不过其实查理亚当踢咗一季嘅， 一季啫， 系啦，咁啊高洛治踢得多少少，嗱、啊、呢场波基本上个阵容咧就呢、這个利物浦就史多利治就有后备噶啦，呢场波吓，谢拉特又如常正选吓，咁、啊、咧就响未即系。嗰、那個大細分析我哋就唔講住，我先講咗嗰幾個入球先嚇，咁、啊、咧就首先五分鐘啦，咁啊史篤城咧咁就輸一球嘅，好早嘅，咁就係斯素高咁就喺左路咧左庫咧勁射，就閃中咗啊呢、這個 蘇格斯， 蘇格斯咧咁就入咗去嘅，咁啊呢個波嚇，咁呢個波當然就好不幸啦，好唔好彩入波，咁就跟住咧就第二球就32分鐘。咁就係咧，我哋而家要睇片呢一球啦。嗱，呢球波其實咧就係阿史基泰爾咧就喺後場大腳就踢上去嘅。當時係史篤城攻緊嘅，咁啊，所以後防就史篤城後防就少啲人。咁啊，嗰陣時咧咁就個波咧去到就係、是、即係史篤城嘅後場啦。咁就蘇哥斯咧。咁就係去面對呢個波嘅，咁啊第一件事咧就蘇哥斯咧咁啊等個波突地咧，咁就先係去頂波，咁啊都唔緊要，都仲有空間咧，咁啊走去頂嘅，嗱我哋睇到段片啦，嗱其實都仲有時間空間嘅，咁啊但係唔知咧佢選擇係將佢頂翻去籠門口嘅， 係咯，點解頂唔頂佢橫邊咧？ 嗱呢個就係啦，嗱後衞基本上就兩個嘅一個概念要好清晰，一就係咧就係、是、要 delay。即係人哋嘅進攻，第二咧係要將個波咧脱離佢自己危險嘅範圍。好明顯呢個蘇哥斯咧，頭先咧就 放失失， 就唔知點解唔將個波踢去。 即係失咗一球之後，佢有啲慌喎。 真係唔知佢慌失失就點樣啦。 但係佢好明顯應該係睇到阿蘇係同佢爭頂嘅底下，所以佢先跳嘅。如果唔係，佢應該唔跳，即係佢唔需要頂波噶嘛。佢等個波再揼多兩下，佢先大即係控翻定。 唔係，我諗最基本 concept 要留神咯，即係。我相信佢都应该睇到阿苏喺隔篱啩，咁基本上就唔应该真系顶翻后边嘅，佢真系有好多时间，咁但系真系拗爆头，佢系要顶佢自己龙门口嘅，咁就冇办法啦，咁结果阿苏就咁样就搞掂咗呢一球啦，咁其后咧就呢、這个即系 两 球啦，高洛治之后艾拿杜又斩埋去，高洛治好嘢，呢、這个波就褪翻后两步。你見到啊，褪翻後兩步，跟住頭槌一頂咧，就頂入咗嘅。 佢係一批側下一批就瞄住個網仔咁就入咗去。 但係呢個波其實咧都見到阿高路托尼咧都即係都係扎死腳㗎啦，都係企咗喺度，咁啊跟唔到，咁啊結果就。 俾阿高洛治有時間咁去投槌咧，就頂咗入去嘅呢、這個波咧，咁就係2-1。咁就跟住咧就去到完場前啦，咁啊呢個利物浦又輸多球啊呢、這個波嚇，咁咧就係呢個波其實咧就係阿米路列啦，咁就大腳咁啊踢上去啦，咁啊差咗一輪頭槌㗎，咁之後個波呢就落咗響中圈，咁呢個呢就係阿軒達神嘅腳下，咁但係點知軒達神好衰唔衰就將個波呢咁就俾返後面，就俾咗查理亞當，嗱你見到呢段片啦，見到一俾返後面，一俾咗查理亞當喎，咁查理亞當一喺禁區推到去禁區邊，一射就射得好勁嘅左腳， 推順就射啦， 係啊，呢個查理亞當嘅左腳呢其實都相當之係犀利， 係囉，呢種射門我記得第一季佢喺狼隊升班嘅時候，嗰一季佢已經有呢啲咁嘅攻門。 係啊，嚟睇到呢個波啦，真係寫得好勁嘅，即係可以話係查理亞當嘅招牌貨。咁但係其實咧就即係略略講講，即係史篤城其實呢場波咧表現就麻麻地嘅，尤其是個後防嗰兩件，真係非常之淋盡。其實你就算話查理亞當雖然射入一球咁靚嘅波，但係其實總體佢哋嘅表現都係即係啲波都係比較粗糙啲嚇，始終都係。好啦，跟住就要咧係去講到咧就係、是、其後有個3-2嗰個入球啦，呢個波啦，嗱呢個波就其實首先就威爾遜解圍就俾咗 Sterling， 咁Sterling 咧就。即係半單刀啦，咁跟住入到禁區呢，就跟住就威爾遜一推就推跌咗 Sterling 嘅。咁呢個波就12碼，其後就謝拉特就射入啦。首先兩個要點先。首先第一呢，就頭先就威爾遜，如果一個稍微可以停一停呢度先嘅，如果停到呢、這個波就手，其實呢呢、這個 Sterling 呢咁就用手拍一拍。我想講返之前呢，就威爾遜用個波呢就係、是、級數上嘅分別。其實呢威爾遜係當佢喺後場攞到個波嘅時間咧，其實佢係有時間攞一攞，再睇下應該點做嘅。咁啊，但係咧，佢又擒擒落咁樣咧，就將個波求其又踢上去，咁啊，結果咧就搞到啊，可以散到阿 Sterling， 咁啊，散到 Sterling 隻手嘅，其實手阿 Sterling 隻手好明顯係舉高咗嘅，啊，舉高咗即係又去到大約個頭咁上下嘅位置，咁啊，但係咧球證就因為個視線咧就喺後邊，咁就睇唔到啦。咁呢個就知第一，第二啦。其實威爾遜去到呢度位呢都 OK 嘅，因為都令到阿 Sterling 呢都係喺呢個即係唔係直接攻門，都叫做 delay 到嘅。咁但係呢就好遺憾啦。咁嗱，頭先呢下啦，其實呢個位呢其實佢可以向住中圈嗰邊呢咁就推一推嘅。嗱呢個位個波散咗係手踭嘅，隻手舉高咗嘅，其實就可以判手球嘅，但係球證係睇唔到嘅，球證應該係背 喺身後， 身後， 應該係 但個旁證又睇唔睇到呢？我覺得旁證就應該睇好嘅，係可以去啦，可以跟住繼續去啦，可以。咁跟住就Sterling 推啦，其實就偏離咗個偏去右手邊嘅 ，delay 得都 OK 嘅，但係呢下個手踭好似㧬一㧬咁樣嘅。呢、這個波下手踭咁樣咁啊 ，Sterling 咧就應聲咧， 球證係應該睇到嘅，有一個鏡頭望到佢應該係成一直線嘅。 係咁啊，呢個波咧，事後就話插水，即係話好多人話 Sterling 插水。 我諗再推翻之前嗰個手球，應該嗰個爭拗會 係啦係啦，因為阿 Sterling 其實的而且確阿威爾遜咧的而且確手踭係有啲動作嘅。講真就， 因為佢嗰個好，即係你喺即係佢身後嘅角度，好似係真係撳低阿 Sterling 嘅。 係， 咁呢下就真係有啲，即係你又俾人哋，你又有動作，人哋俾咗，人哋又跌低，咁你真係冇好講，你又踢唔到個波。 係啦，咁跟住咧，陣間段片咧有一個波，又係我係覺得有啲問題嘅，咁就係而家依個波啦。嗱，呢個波係個罰球嚟嘅，史篤城喺右邊，咁咧就俾翻嚟咗個地波禁區頂，一射就散中蘇阿蘇隻手嘅。呢、這個波其實咧嚴格嚟講，阿蘇係一定係要係手球嘅。點解咧？咁我陣間睇睇個慢鏡頭，嗱呢個波俾翻埋中間啦，一射嗱阿蘇嘅手咧係咁樣護住喺個自己心口嗰度㗎。 但係你擺心口呢啲收埋嘅位置，你又 咁但係好坦白講，你踢波唔會無端端將手咁樣收埋喺個心口嘅話，講真。好坦白講，我覺得呢個波係故意手球添啊！呢、這個波直情係 俾個，佢擺明， 但係球證又冇俾， 省捏咗佢單邊咁個級數唔啱，咁咪出事咯、 啊！真係又係兩個球旁證都睇唔到， 係咯。 嗱，跟住就入波啦， 咁啊，呢個波就史到力智，又俾得好靚嘅。 嗯， 嗱呢個波就佢技術嘅表現啦，好坦白講。 嗰、那個燙射就燙得好靚。 燙射又燙得好靚，但係呢個波如果要睇就係睇史到力智呢下，即係慢慢咁樣推到入去，即係禁區邊啦。咁啊，阿蘇喺左手邊啦，因為吸翻轉頭，跟住左腳咁樣俾翻去呢個蘇亞雷斯，俾得好乖巧啊！呢、這個波嚇真係。呢兩個即係所謂兩個 S 嘅呢、這個前鋒嘅拍檔咧，真係好犀利啊！真係好犀利嚇，呢、這個就4-2啦。咁就其後咧，咁就史篤城又追翻嘅，咁就呢個和達斯射入，咁但係最後跟住史杜利治喺臨完場咧，咁就又係射咗球5-3，咁就呢場波就結果最終咧就5-3就利物浦贏。 高洛治仲有一球中柱嘅。 係啊，高洛治有一球就中柱。 臨尾有一球中柱。 嗱、其實咧就。我睇到 Facebook group 啊，獅子都覺得呢場波利物浦雖然贏5-3，但係利物浦啲防守咧都係認真麻麻地啊咁啊睇翻就係呢個波啦，其實就和達斯啲球咧，呢、這個米盧列就 落地有啲慢， 落地就真係慢。 佢波又冇太力嘅啫。 係啊，個波就真係慢咗啲啊，咁就睇埋啦。嗱、見到呢個波，其實高魯托尼都係慢㗎啦，係。另外就米盧列就真係呢、這個波就輸得比較肉酸啲，講真就咁啊，其後嗰啲其實都可以 OK 可以走㗎啦，可以唔睇㗎啦。好咁呢就呢場波就5-3啦。咁啊其實阿京一有冇睇場波？ 我有睇，不過冇睇曬全場。 咁啊，你覺得點樣咧？是利物浦個防守？ 嗱，好老實講，呢場波其實賽前我貼其實我都係貼大嘅，即係。呢幾場之中，因為我覺得呢場波係你對曉士，其實曉士大嘅就已經唔同以前嗰對史篤城啦。 係 不嬲，史篤城其實對利物浦嚟講係一個真係一個幾棘手嘅問題，因為我哋當初咁多次對史篤城，其實賓尼迪斯大嗰陣咧係好難攻得入佢，因為佢個防線係非常之穩陣啦。 嗯， 同埋佢。嘅防即係防守方式係你知佢哋啲球員又高大， 係 又粗嘢， 係粗， 同埋係以前個領隊係可以死都唔會出嚟噶嘛， 係 嚇。咁、但係而家曉士執教咗呢隊咧，好明顯你就會發覺曉士教波咧係好識教點樣進攻， 嗯， 即係任何攻擊方式佢都可以教啲球員好好， 嗯， 但係佢。防守方面佢完全一窍不通 嘅。咁我谂 Mark Hughes 佢自己本身前锋啦，咁啊教防守啊，一定就争少少嘅。 但系即系所以总言之，你撞得正佢，如果佢肯出嚟同你打开放式咧，基本上呢场系大硬嘅。 唔系， 尤其是同埋你利物浦嚟计，如果入波先更加会系咯。而家摆到明，根本就系佢涌晒出嚟同你斗攻。但系我就觉得呢场波又觉得系本身利物浦都系。諗住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點講呢，回一回氣咁樣樣囉、 哦、 即係本身換咗啲球員啊，或者有啲球員啱啱傷好啊，甚至乎你話用高盧托尼啊嗰啲，即係我覺得佢覺得佢係羅渣士覺得應該係夠嘅， 係啦，即係夠用嘅， 夠踢嘅，咁不妨就俾一啲球員出嚟輪換下咁、樣樣，亦都收到個效果啦，即係佢都係嗰啲，其實今季係有一個特色，就是、有啲隊伍都發覺。可能由上季費瑞開始啦，即係覺得其實一來市場上冇乜太多頂級嘅防守球員可以即係供應到，二來亦都咁你守得好，亦都唔睇必英超呢個賽場上邊，亦都唔代表係可以攞到三分嘅。 嗯，咁就 所以多球隊會著墨啲攻擊，而稍微忽略咗啲後防咯。今屆嘅英超好明顯啦。 係咁呢場波嚟講就第一樣嘢，呢場波就第一件事就好大雨嘅，即係成場波嚟講嚇，咁就場地就比較濕滑，咁所以雙方啲即係可能搶截啊，都成份去曬啊，咁樣都會有啲影響。咁第二咧就。即係我覺得，即係頭先我成日都講過啦，史篤城嗰啲用波就頭先京一都講過，真係粗得好緊要。 係粗㗎， 粗得好緊要。 不過我想講一講就係利物浦，其實你話佢失咁多波啦，其實佢有幾球咧，其實都冇做錯嘢嘅， 係 真係有啲運氣嘅。 係 你例如查理亞當射嗰球，佢啱啱真係喺通曬坑渠喺人罅度啱啱死角入網，咁你又唔可以話又唔怪得曬。即係你又唔怪得曬嗰個利物浦防線咁樣，即係始終都係查理亞當 嗰嗰陣時老費已經講過啦，佢只腳左腳值1000萬。 係。 本身佢嘅左腳就本身已經係唔差， 係 係。 咁老實講，我覺得呢球唔可以話太怪利物浦防咯。即係我哋睇波係有時睇一隊失波之餘，可能例如我咁，我捧利物浦，覺得佢失波係應該屌嘅。但係你唔好忘記，足球係一個博弈嚟噶嘛，此消彼長噶嘛，人哋都係公允噶嘛，人哋一樣可以，點解你唔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睇人哋嗰？个攻势或者嗰、那个嗰脚射门系有质素嘅咧？ 哦，你咁又系， 系咪先？甚至乎你话你话高智嗰啲嗰个嗰、那个头槌亦都系嘅，啱唔啱先？即系佢哋呢啲典型嘅英式头槌，咁你典型嘅 early cross 呢啲，佢哋根本系由细到发展到大，基本上我唔觉得有啲乜嘢话太过咩唔合理，即系利物浦亦都唔系一队滴水不漏防线嘅足球队， 系冇错。 而亦都知道，如果你而家踢波太着重防守咧，有板嚟睇噶啦，有对车路士，系咪先睇到你眼瞓、 哦？ 即系除非你真系机关算尽、有大把后备球员俾你换出嚟，换出嚟嘅仲要可能系后备换出嚟嗰阵，仲要劲过你面嗰阵嘅，咁、你咪有本事踢防守足球咯。如果唔系，反正你见到今季好多队，包括曼城都系，佢都系掠住嚟踢噶。最紧要我喺前场攞到一啲压迫。然之後我可以控制到局勢，就睇下。其實我覺得而家係睇，而家英超係睇你邊隊波最快崩潰，嗰隊就輸咯。就唔係話太着重咩防守式咁樣。 OK， 嗱咁就賽後兩個領隊啦，咁啊 Mark Hughes 就話咧，即係史篤城自己隊波就好有決心嘅，好努力。咁啊奈何嘅後防就犯錯啦，咁咪同埋就賴球證。咁就話呢，就係話球證就對史篤城做咗一啲不利佢嘅判決啦，咁樣咁佢覺得嗰個12碼就肯定係唔應該判咁講啦，咁因為話 Sterling 就即係好容易咁就跌低啦，即係話佢插水啦咁樣講。咁至於羅渣士就話呢，佢不過踢得好啊，但係後防呢佢又覺得後防都有犯錯嘅，咁就因為就我唔記得係咪之前喺超聯成立以之後呢，利物浦嚟到史篤城係咪未贏過波呢？我真係冇乜印象啊。咁但係佢個訪問好似有提過呢樣嘢。咁就好進取嘅，其實嗰五球波其實都嗰入嗰五球令到羅渣士都好開心，因為我覺得羅渣士都係純上於比較進攻型嘅一個領隊啦，所以佢覺得即係入咁多波都令佢好開心。咁最後羅渣士覺得嗰個 Sterling 嗰球十二碼就係一個，佢就覺得一個 soft penalty 啦，或者叫西班牙式嘅十二碼啦，咁樣講。咁就最後咧，亦都係佢好讚賞阿謝拉特同埋阿蘇嘅演出。咁因為佢尤其是提到阿謝拉特咧，都表現到控制中場嗰個角色。咁你覺得謝拉特又點樣啦？今日？ 我又覺得唔係話太過 OK 咯 ，OK 啦 ，OK 可以。如果佢我諗佢仲要慢慢調節一下咯，就唔係話十分之你話要求到佢好西班牙，因為其實有今季有好多場賽事，就算冇佢，亦都唔係話踢唔到嗰種風格。 哦，咁啊係。 今場波好明顯你有佢，但老實講，亦都唔見得佢指揮防守嗰度有幾出色。因為你要知道，利物浦以前嘅體系係謝拉特係負責中場嘅指揮， 係 加力查係負責後防嘅指揮。 嗯， 就算謝拉特落對後防咧，都要聽加力查指揮， 係 即係我覺得而家今季冇咗加力查咧，後防係的確有少少，尤其是你而家好似羅渣士咁不停咁試啲中堅同埋閘位咁換嚟換去，的確係有少少若有所失嘅。但係我覺得我諗而家羅渣士係要盡量吞到一隊波可以出去打歐洲賽，可以盡快可以攞到獎杯，可以有強勁功力嘅。所以佢會比較落墨喺進攻嗰方面咯。 都合理嘅，咁尤其是今年阿蘇真係表現得真係冇得頂啦，今場又入兩球啦。 同埋你要阿蘇呢啲，你要除咗你要俾人工佢之外，你仲真係要用入球養住佢噶嘛？ 係。 既然佢強項係入波多嘅，我點解唔將成個球隊嘅戰術擺喺進攻方面咧？ 尤其是佢有咁嘅能力啦， 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去買好多兵，佢而家有三四個中堅用，我大可以打四個 full back 噶，係咪先？然之後打多兩三個防守中場，你咪放下所有前面用咯。但係冇意思咁，你嘥咗球員， 係 咪先？ 嗯， 即係冇意思喎，咁樣真係。 咁我諗阿蘇就 即係呢一年都羅渣士都會用到佢都幾 會用盡佢嘅， 用得好盡嘅，因為我真係覺得呢個球員出年喺咪利物浦係有啲疑問嘅，即係我個意思係可能有啲大球會，例如皇馬之流咧，就會候住呢個球員嘅啦，已經，因為一年一星咧，而家最有星味嘅球員咧，可能就係阿蘇嘅，其實講真， 所以而家佢 唔係 C 朗咩？ 哎呀，斯朗喺皇马度啦，已经一年一星啊嘛，大佬，同埋 啊，因为演员嚟嘅啫， 啊，即系，尤其是皇马，其实喺个中锋位咧，都算系有啲欠缺嘅，即系你话奔斯马都已经成日话嗌走啦，即系或者系皇马想送佢走啦。 奔斯马系俾人教到唔识打前锋啫。 啊，咁就所以阿苏就可能系代替奔斯马一个即系好好嘅替补或者系一个。替換都未頂，咁，就所以就阿蘇今年我諗羅渣士都會盡量用㗎啦，因為今年個勢真係好鬼靚，同埋佢同阿史杜力治嘅配合又咁好，咁就唔好嘥咗呢一年啦，係嘛？咁就呢場波阿慈生有冇補充？ 呢場就冇啦，但係難得一場精彩，即係多入球啦，今個禮拜。 起碼多入球先啦，大家睇得開心又愉快。 希望就或者真係簽到巴蘇尼嗰個。左翼啦， 系 嗰，那个如果佢又睇过佢踢系 O K， 即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所谓。 佢系似阿苏嘅， 哦又似阿苏。 佢系嗰啲又系连人带波过嚟过去啊，然之后中意玩脚法啊，有啲 fancy pass 啊咁样样嘅。咁，啊，佢又同阿苏唯一个唔同就系佢左脚， 嗯 系咯， 佢左脚咯，佢可能我。即係如果買到佢會喺幾多變化㗎，係會都 OK。 咁啊，上邊啱啱講利物浦啊，講一啲啱啱新聞啦，就係，是，啊之前嘅下一個利物浦嘅路易斯加西亞就宣告退休。 退休啦， 係啊 ，Luis Garcia 佢就，哦，即係之前打過巴塞嘅都 係啦係啦， 咁啊退休啦，終於都 退休。 咁就 沙比亞朗素有冇新聞啊？ 沙比亞朗素咪簽翻皇馬續約， 續約啦， 續約皇馬啦，係啊嚇。 哎呀， 係。應佢好坦白講，我真係唔係好覺得佢會加埋利物浦。 老實講， 我覺得佢係咪翻去舞會啫？ 我舞會，我 再支持 黃蘇 啊！ 利物浦唔會諗噶啦， 唔會諗噶啦， 太大年紀好辛苦噶啦。 係啊，冇錯。好，咁就呢場波就大致上咁樣啦。咁就另外一場啦，咁又係有啲爭論嘅，就紐卡素主場就對曼城。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先講兩隊陣容就 陣容 就咁又紐卡素後防方面就森頓打左側嘅威廉神泰萊，咁就右邊麥比華，同往時有少少唔同嘅，冇個哥路先嚟嘅。係咁啊，中場就常規噶啦，迪奧迪安尼達，跟住就卡巴耶古法蘭 斯 數高，前面就尼美。咁啊，曼城嚟講呢場波就出高拉洛夫嘅。咁啊，出沙巴耶达嘅， 沙巴列达 系啦，冇错，沙巴列达嘅。咁啊，中间金宾尼、迪米哲利斯，咁啊，中场就耶耶托尼、费南颠奴，前边就斯华，咁就拿斯利，再前面利格杜、迪斯高，系一个4-2-2-2嘅阵式嚟嘅。咁啊，点解会系一个4-2-2-2嘅阵式咧？因为呢场波其实都睇到咧，曼城嗰两个闸咧。就哇，直情系好似 系咁 打晒两边咁样嘅，打晒两边咁样嘅，咁啊都叫做一个即系直情系好类似逆位咁嘅模式噶啦，真系非常之夸张。咁就呢场波嚟讲，就第一个入球就好早嘅，咁就曼城入波先嘅，咁就施华咧，咁就俾个左手边，咁啊啱啱咧就响呢个应该系右手边系阿麦比华身后，咁咧就呢、這个。高拉洛夫左边落底线，然之后咧第一时间迪斯高就 抢 前点就入网，好典型好快做得好靓嘅边线传中式入球，咁呢个就1-0。咁但系其后咧就有球波， 问题 球、 啊、 呢 球 波咧就系咁样嘅，呢球波咧其实咧就系角球嚟嘅，咁咧就斩埋去，咁就阿爷爷托尼咧就顶咗出去咧，大约响左边嘅禁区角位置到啦，咁啊迪奥迪咧一。嘣一声劲射咧就入挂网射入，咁啊但系呢球波咧事后球证就话系越位咁样讲啦，因为左脚嘣一声就劲射入咗去，嗱留意一下呢球波，咁啊散翻出嚟啦，咁就跟住迪奥迪一射啦，前面咧就其实咧。就 坐 位置上就三个人系越位位置嘅，呢个就真嘅。嗱，咁啊去埋射埋啦，咁就入咗去嘅。 但系留意一下个旁证系由始至终都冇举旗。 旁证就由应该咁讲就由咧呢、這个即系。 除咗當個球證同佢詢問完之後呢，咁就先舉起支旗。 係個球證行埋傾完偈先至舉。 係啦，咁第一件事我哋先講下呢啲球例先。咁呢就因為呢就呢個球點解呢個波究竟係有冇越位呢，咁因為有一個修訂嘅。咁就係今年嘅修訂嚟嘅，咁我要用英文講，唔好意思啊。咁就係會話咧，就係、是今年嘅修訂就係 interfering with an opponent means preventing an opponent from playing or being able to play the ball by clearly obstructing the opponent's line of vision。留意佢 line of vision。Or challenging an opponent for the ball。嗱，留意即系 line of vision， 少少翻译啦，即系话咧阻碍咗佢防守球员嘅视线。 冇错啦， 同埋你会去喺一个越位位置去争夺个球皮球。 冇错啦，嗱，留意呢个镜头可以定住佢，唔好喐。 定咗，定咗。 系啦，咁你留意到咧，租克即系个视线咧，第一件事有冇受到嗰三个越位嘅球员嘅阻碍先？ 佢前面系三个粉蓝色衫嘅球员， 即系好明显系冇阻碍啦， 冇 机冇阻碍啦吓，咁、啊、就可以去埋去噶啦吓，可以段片可以继续去噶啦啊，得我知道，好啦，咁就其实就好清楚望到个迪奥迪咧，咁就射波嘅，好清晰嘅。虽然最我谂系最抗伤就系呢个球员啦，因为就啱啱就响咧小禁区， 系 小禁区入面就避开咗个波射入嘅，嗱、啊、呢、這个。环境嚟讲咧，其实会惹 嗰、那个系古法兰嚟嘅， 系古法兰嚟嘅，咁就可能会惹人有少少争论，究竟佢避开呢架呢下会唔会阻碍咗阿租克去救波咧？咁嗱呢样咧就可以有少少去 呢、這个就系一个争，即系可以争拗嘅点咯。 系啊，可以争拗， 即系佢有冇骚扰到个球，即系嗰个进攻。 嗱，如果我自己作為， 但係頭先你讀翻嗰個更新咗嘅球例咧，就唔包呢樣嘢。 Lines of vision 咧就肯定係 視線， 肯定就冇嘢㗎啦。 係啦， 肯定就呢個波 視線就冇啦， 唔會合西嘅。但係 interfering 會唔會咧？即係會唔會因為佢避一避個波就影響咗阿租克去救波咧？咁就呢個波就真係兩睇啊！ 真係我覺得， 真係都有得拗嘅。講真就 拗，即佢咁樣去引用條條例就比較，即我哋同埋我哋有啲即有啲其他嘅主持啦，咁、都傾係比較harsh 啲嘅呢個 係 harsh 啲 係啦。 嗯，咁啊 ，hush 啲就 hush 还 hush， 咁啊，但系有啲 point 嘅，都有佢个落脚点，就点解即系有根据，点解佢会咁样吹嘅？但系当然就真系好 hush 咯，吓好 hush 咯。 喂，但系补充少少一啲 事后嘅补充， 事后嘅资料啊 ，Chip 咧就俾咗啲功课我哋。 哦，系啊， 咁佢就话啊呢一场嘅球证啊咪中声，咁就事后就佢呢嚟緊呢一周嘅賽事呢佢就停賽 嘅。 佢、哦、就冇得執法嘅。 係。 應該唔係停賽，係輪空。 輪空啦、 啊。 佢、啊、就冇講過原則，只係英文字呢就係、will not charge of a game this weekend。即係佢吹完呢場之後呢下個呢嚟緊呢週末呢佢係冇賽事俾佢。 休息。係啦。休息啦。休息啦。 咁点解呢咁就不得而知啦，即系我哋仲未收到新嘅消息。 我谂可能阿京一所讲系轮休啦， 系 咁因为可能即系英国就冇香港咁大 福利好啲啊。 香港因为香港就即系所谓可以即系出得去做即系场中嘅球证咧，即系少咗埋得六个 系咩？ 系啊，好少嘅咋，即系响可以吹得隔早嘅，我意思。咁所以就好得轮休嘅。 伍健生使唔使落场噶？ 伍健生佢孭住个大肚腩，只系中圈佢度度嚟度去就做唔到嘅。 退咗休噶啦， 退休咯， 退咗役噶啦，球 系啊。咁就唔知啦吓，咁就我哋呢方面就唔去揣测啦。咁但系总之呢球波，我哋其实大部分嘅球评嘅人士都觉得呢个波就唔应该系吹越位嘅。啊，就根據呢一個咁樣嘅球例嘅展示，咁就基本上我都覺得呢個波就唔應該出越位嘅。講真就啊，雖然就都可能有啲點係嗰個球證佢可能覺得係咁嘅原因，於是佢就吹咗越位，咁樣啦嚇。咁、啊、反而我會覺得另外一球就離譜啲嘅，另外一球就係阿麥比華一腳咧就摳埋去阿拿斯利個膝頭哥度嘅，呢、個波啊。呢、這個球證佢冇判紅牌咧，呢、這個波就真係我會覺得係比較差一啲啊！呢、這個球證啊， 反而就我會覺得呢一個咧就會係球證覺得比較受非議一啲嗰個波，因為真係踢得好肉酸嘅麥比華嗰、那個嗰、那個犯規啊。咁其實呢場波嚟講，紐卡素真係好受呢個問題球嘅影響，其後嘅比賽基本上呢已經係火遮眼啦，就係、是、呢一球啦。嗱咁拉先已經拉阿拿斯利㗎啦，然之後一腳呢就踢埋佢個死腳度喎，留意踢埋個死腳度喎，即係左腳落平衡緊嗰隻腳度喎。 其實係右腳就閘咗阿拿斯利，跟住佢閘唔到，即係閘唔停阿拿斯利，佢就轉身就車身一個掃堂腿就掃落去。 係啦，基本上係踢人嘅。 基本上佢呢個唔係踢波，佢完全係冇機會去踢走個波嘅。 其實咧，就其後即係我哋睇拿斯利即係抬出去嗰陣時個情況咧，就好唔理想。 係， 我哋以為可能膝頭哥已經玩完，咁啊，但係其後好似即係唞幾個禮拜啫，好似。 好彩咯， 真係真係好彩噶啦，拿斯利。 即係可能啲肌肉有啲瘀傷嗰啲咯。 係啦， 可能 因為呢場波， 佢即係可能接觸到嗰陣時，佢真係跌得快。 系， 因为你知道， 即系佢卸咗力啫。 系啊，你知道，如果足球员其中一个要练习嘅嘢咧，就练习跌。 系卸力啦。 即系佢唔系话要踢到你，你要失重心嘅话先跌，咁就好大镬。 系 系，即系脚劲一接触到你脚劲咧，你就要自然要跌噶啦。 嗯， 因为你唔跌咧，个伤势会非常之严重。就算以前我哋见到好多，譬如你话西德球员啊嗰啲咁样跌咗落地咧，仲要转几个圈嘅。 系啊。 呢啲係訓練嚟嘅，因為佢減係啊卸咗呢度力，然之後等你冇咁容易受傷嘛。 係 係啦， 咁其實都有好多球員因為落地唔好咧，就令到自己受傷。譬如今個禮拜我唔記得邊場波咧，咁就有個球員落地唔好，整一隻手嘅。我唔記得邊個球員啦，咁又係佢落地落得唔好，導致佢一啲嘅重傷啊咁樣。阿經一個講法啱嘅，講真嚇。咁就呢場波嚟講，其實就頭先我講啦，就因為呢個問題球令到紐卡素成隊波，包括上至領隊下至下邊啲球員咧，咁就都係直情係上曬頭。 係啊， 尤其是拍祖咧，喺呢個半場嘅時間咧， 就指住個球證嚟鬧啦，即係應該收，即係如果大家睇電視應該聽到佢講英文， 睇到㗎啦， 好明顯㗎，即係佢就話個球證係錯嘅，個旁證係啱嘅。系啊，因为个旁证真系冇举律旗。 咁啊，当然就中间梗系有啲加盐加醋加啲正嘢啦。 咁啊，但系应该喺佢未入到去嗰个球员通道之前咧，都冇讲粗口嘅。 系， 即系呢个系可以帮佢讲嘅。 但系个问题系好似收音都收晒咯。 收音就收到佢即系指责个球证，总之你错啊，个旁证啱啊，你错啊，个旁证啱咯。即系佢讲英文啦，唔系讲个。 即系冇讲北京电视机啊。 系啦，冇讲电视机。 我唔知佢隧道入边有冇讲啦。 隧道入边就冇啦。就唔知啦，因為我哋即係睇家庭觀眾就個片段就已經冇咗。 其實就好清楚㗎啦，睇到阿柏祖 激動 喺半場，即係其實就已經一完場就準備等住個球證埋嚟㗎啦， 就已經同佢爭論啦， 就已經喺度㗎啦，就已經咁啊！但係其實咧，可能喺隧道裏面，可能同柏力堅尼啊，即係曼城嘅領隊咧，都係有啲言語上嘅衝突嘅可能，所以事後咧，嗰、那個柏祖喺個記者招待會裏面 道歉， 就向阿柏力堅尼就道歉嘅呢樣嚇，咁啊，所以領隊都咁扯火，咁啊搞到啲球員都咁扯火。咁啊，所以咧，即系下半场部分 就有啲咖喱味啦，有 拉數啲拦截就相当之可谓凶狠。 本身其实呢场波纽卡素都系硬正嘅， 好快嘅其实呢场波，好快。 呢场波有睇，其实系即系其实曼城嘅攻势其实唔系好猜到入去，好多时都要喺未去喺两边斩入去啦，好多波都系。咁就其实。到即系你讲话纽卡素其实唔系真系睇得唔错咯， 唔错， 系咯，个比数反映唔到纽卡素嗰个表现咯。 唔系，其实个比数反而反映到曼城呢场波踢头呢场波踢得都算唔错嘅。讲真就我觉得 系难踢嘅呢场啊， 系尤其是过佢嗰个所谓叫4-2-2-2嗰个两闸嗰个上波咧，系上得都好彻底。 同埋曼城而家开始进入呢个回气期， 系 因为要迎接欧联啊嘛， 冇错 冇错。即系所以我其实想贴和嘅呢场。 哦、 不過我結果都係貼唔落，因為實在太勁抽啦曼城。 係， 但我好肯定講呢場波係必定係細嘅。 係， 因為佢而家開始曼城其實佢開始拖慢 嚟到做㗎啦已經。 哦、 而且亦都紐卡素絕對開即係步入返正軌啦、 嗯、 開始儲埋打主場波啦。 係。 同埋你已經主場老實講你紐卡素本身都有返咁上一份量啦、 嗯。 就算真係和唔到真係曼城贏都絕對只能夠係小勝嘅啫。就唔能夠大勝嘅。即係呢樣嘢就所以呢場波係一定係開勢嘅，冇得傾嘅呢個形勢係。 咁啊，大家留意經一頭先講嘅嘢啊，因為今晚其實有波嘅。 但你 今個禮拜有呢場足總杯嘅重賽嘅曼城對布利般嘅，其實經一頭先比較貼士嘅啦，我覺得嚇。 係 啦，我哋陣間再講啦。咁就呢場波臨尾咧，就係呢、這個去到補時，就呢個尼格度就單刀咧，咁就射入嘅。雖然第一腳就省咗龍門，但係個波就好彩就撞翻尼格度只腳咧，咁就射翻入去，咁就2-0咁樣嘅。咁就其實呢場波曼城贏都總體都合理嘅， 險啦、啊、險勝啊， 險勝，但係就即係紐卡素係始終都係因為嗰個問題球，同埋咧我始終唔係好中意將卡巴耶調去踢得咁前， 嗯 啊，我始終都唔係好中意， 即係變咗佢嗰個可視範圍會收窄咗， 係啦， 推咗前咗、啊、就佢你知佢最擅長都啲long波啊嘛， 係啦，嘥咗係啊， 嘥咗， 我覺得真係嘥咗， 即係嘥咗你哋西班牙文所謂叫喺後防做一個 嗯 一隻船嘅舵手 anchorman 係 啦 anchorman 咧，即係所謂叫做係啦，咁就所以睇下紐卡素點樣搞啦嚇，同埋咧前一兩年呢個斯數高初初嚟紐卡素就。即係都表現好好嘅，咁但係今年表現嚟講就認真係麻麻地，咁就所以都影響咗紐卡素嘅一啲嘅攻擊上嘅表現嘅。好，咁就大致上呢兩場即係比較爭論點比較多嘅波就講咗啦，咁就略啦，都仲有少少時間數一數其他啲波嘅。其實今個禮拜咧就有兩場護級大戰嘅，一場富咸就對辛特蘭，另一場咧就卡迪夫城就對韋斯咸。咁啊，結果呢場富咸嗰場咧。真係結啦，主場都輸4-1， 新特蘭反底咯，大家期待好耐嘅。 唉，真係富咸，真係 反咗一次㗎啦。 唉，真係富咸呢隊波真係嗰扎咁嘅後防，辛達魯斯啊呢啲咧，真係我睇都係算把啦、嗯，真係。 但係富咸有失分空間啊嘛。 嚇，仲有失分空間， 失埋呢場咪冇咯，啱啱呢場咯。 唉，真係，雖然呢個丹普西嚇咁就借翻去富咸兩個月，咁啊，但係似乎。唉，真係睇個勢，真係好似沉啦。 我覺得咧，今季尤其是強烈咧，英超籠罩咗一陣好古惑嘅味道。 哦，古惑 係，即係我唔認為佢哋而家有幾隊波嗰啲球員咧係會踢到咁樣樣。 哦，我諗加埋呢個世界盃因素啦，你有好多人都仲要暑假都仲要踢。 係。 哦。咁啊，富咸，我又唔覺得係呢類咁嘅球隊，好坦白，全部啲老 app 嘅。咁我反而， 即係我想講係前列嗰啲啊。 係。 富咸其實總言之，你有睇佢踢波咧，你會覺得有時佢精神起上嚟咧，啲波好對板，好有文有路。 係、 嗯。但係突然間佢會，你覺得佢完全唔知做乜鬼嘢。 係咯。 佢會 十一個人一齊運遊。 佢會連一隊英冠都不如踢出嚟嗰個效果啊、走位啊、意識啊，完全係錯曬。甚至乎你都見到啦，今季有好多後防嘅球員，佢哋清波嘅位置啊，完全唔係我哋以前睇開波嗰種 concept 嚟嘅。 嗯。 即係包括向邊清啊。已係向禁區向自己龍門清，即係老實講，我覺得今季英超有幾即係有啲波真係係咪真係咁把炮可以好似偉根咁儲埋季尾可以回補級咧？我真係唔 難啲。 富咸就我就真係覺得係內部係有啲問題， 係咯， 即係尤其是佢嗰啲領導層咧，不斷咁啊又侵翻啲人啊咁樣咧，即係偉件事啦嚇，今次又呢、這個即係之前古比士利啦咁樣。那個領導層係總係有啲問題，我總係覺得，係睇嚟呢隊波，我覺得都係一屙，即係沉屙不止㗎啦，都係食嘅紫蛇丸，即係食嘅紫蛇丸都係搞唔掂㗎啦嚇。 喂，咁啊講有冇講即係有一隊？即係阿田生嗰隊咧， 田生嗰隊哦，講埋先，辛特蘭場波，亞當莊臣連中三元啊，即係表現翻佢應該有個級數呢場波。好， 阿田生嗰队， 卡迪夫城， 卡迪 陈生，唔好意思， 系陈生，系陈生，系啦，就 唔系 Mr. Tan 啊， 哦 ，OK， 呢啲阿 Tan 啊 ，Tan 啊 ，Tan 啊 ，Mr. Tan 系啦，阿 Tan 系，好啦，咁啊呢场波咧就卡迪夫城就主场嘅。 呢个呢场其实系一个点讲咧？佢系一个护级大战嚟嘅。 系啊，绝对护级大战。 即系阿韦斯咸都系啲即系尾三四嗰啲朋友嚟嘅。 系啦，咁啊韦斯咸就及时啊，及时咧呢场波就好紧要嘅比赛咧，就赢翻两粒， 来回六分噶呢度。 呢度好紧要啊！呢度系嗱，大师又补翻住条 命 可能。嗱呢场波就呢个卡路尔就后备嘅，有后备啦。咁啊，即係正正式式就可以打翻啦。咁就對於呢個韋斯咸就一定係有好處嘅，即係要操翻啲啊卡路爾。 兩睇啦， 有兩睇啊，有兩睇。 我始終都係覺得韋斯咸係卡頓高爾踢得好過卡路爾。 哦，咁樣，唔係咁佢呢兩個前鋒都有一定，其實都有一定質素嘅。講真就嚇，咁就兩球波嚟講就都係第一球就卡頓高爾就右邊查韋斯傳中入卡頓高爾頂入啦。第二球就係林元祥噶啦，咁就卡路爾傳中咁就俾阿盧寶咧，咁就右副位入射就射咗入去就2-0。咁就即係呢場波大致上係咁。 即係如果陰謀論嚟講呢，就呢個卡迪夫城咁樣輸波呢就簡直係一個完美嘅局嚟。 係啊， 嗱其實呢場波 我覺得卡迪夫城應該跌返落去嘅。 唔係，其實卡迪夫城呢場波就打得， 即係如果講做波啊，你覺得你信呢場係做波嘅話，呢個局就真係完美 啊。呢場波卡迪夫城攻勢好多嘅，其實射門次數比韋斯咸多嘅，咁但係呢就呢、這個， 但現實嚟講個質素真係差啲嘅， 爭啲少，爭少少 啦。我俾你聽，就算照稱卡迪夫城嗰隊波，同韋斯咸揸住嗰班人腳，真係兩班人嚟㗎。 好，咁啊，我知時間就差唔多，仲有少少時間，但係我都想講多一場添，就係後城對車仔，因為自己呢場波成、個禮拜唯一係有睇就係呢場。咁咧就呢場波嚟講咧就其實我喺 Facebook chat 都講過下少少嘅一句嘅啫，就係下半場呢對車路士就係好魔連路嘅車路士。 即係我喺 Facebook 都講過一句啫，走都走撚到你喎， 但係就走唔到，就唔到就真係唔好意思啊！ 即係下次。就大家記得避開呢波啦。 啊，唔係，其實下半場車路士我覺得係打得好好嘅，呢個真嘅，因為尤其是將大衛路易斯的，而且個佢打防中嚟講咧，喺嗰個防守性嚟講，尤其是對住後城呢啲有客道史東啊、有利華摩啊呢啲咧，大衛路易斯係有佢嘅作用嘅喺個防守上，係啊，同埋嗰兩球波真係做得好靚，夏薩特真係可以話係好 fit 啦！呢輪就，尤其是咧佢第一球波就係左邊咁樣吸翻嚟中間，吸吸壓壓，跟住再推橫少少就再射咧，就直探死角咧就射得好靚嘅夏薩特呢球啊！真係其實基本上我覺得車路士個陣容就已經係定咗型㗎啦，基本上都係呢一批㗎啦。咁就所以就最重要車路士揾翻佢最佳個11人咧。咁就會好啲。 最重要快啲馬大搵到個新東家啦。 維利安有冇禁備禁制啊？ 維利安冇備 冇備禁，好興備禁制㗎嘛，下換出嚟。 哦，唔係啊 ，OK 㗎，維利安應該而家長期正選 嘅，長期正選嚟， 長期正選㗎啦，因為 我諗後備嗰個應該會舒爾尼咯， 後備就舒爾尼， 舒爾尼出嚟係有期，即係有一啲好簡，即係佢嗰下冷戰係幫到手， 我覺得輪住嚟嘅啫，因為咧安祖史卓尼咧，佢我見佢上半季用嘅方式就係、是。佢喺前面掃蕩，佢就唔喺中場掃蕩，佢喺前鋒位已經開始blink blink咁掃嚟㗎喇，佢有同埋佢有傳中，即係佢係食佢呢飯，跟住掃到你腳仔軟，然之後就維利安，就拱出嚟。 咁但係我諗就即係安祖史卓尼啦嚟講，就我會覺得佢個 best position 似乎係中間嘅。 系， 因为有一场波佢睇呢个，即系后上前锋就打得好好， 前锋后边嗰个啦，总之 系打得好好添。咁但系经常性佢要打两边就好似就争少少， 即系有啲似詹士米拿个境况咯。 系啦，咁、就跟住就后城有一个新嘅即系球员加盟咗嘅即拉域啊，即系、這個、 加盟咗嚟， 系啊， 谢 系借去嘅， 系 话到借去， 系咪即用？ 未即用，咁就但系会有用嘅呢、這个球员啊，即拉域。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啦。咁就今个礼拜啲波，咁、啊、其实咧就， 使唔使播近耳播一播啲比数啊？其余啲 哦，好啊，你 即系热刺就2-0赢波啦， 系 爱华顿就2-0赢内治啦， 系 曼联反2-0复仇成功， 系正常啦、 啊。另外。星期 我冇贴噶嘛？ 星期一晚嗰场咧，就阿仙奴就作客1-2赢咗呢个阿士东维拉。 呢个基奥特有一球嘅。 系啦，基奥特同韦舒亚。 最重要是宾迪基，九月之后终于开斋啦。 开斋啦！ 唉、哎，就系、是、呢场咯。 系 但系都要输波。 输波合理嘅。 系啦，正常嘅。系啦，咁就联赛榜使唔使讲讲先？ 联赛榜就阿仙奴就48分排第一位啦，紧随其后就一分少一分嘅曼城47分，第三位就车。是46分，咁就利物浦都追翻上嚟噶啦，42分，咁啊争4分啫。 系， 咁就第五位就爱华顿41分啦，第六位热刺40，咁啊 Big Seven 就第七就曼联啦。 Big Seven， 点 解讲 Big Seven 啊？零零舍舍， 唔系咁叫咁样 要。哦 ，OK， 继续啦。 30系咯，38啦， 37啦。 早知曼联今年联赛就好掹噶啦， 系 冇意外啊。 包尾嗰几队都系咁一 up 啦，水晶宫就排入包尾啦， 又包尾翻嚟又。 系啊，输咗波嘛。 哦，又包尾翻嚟，继续。 新特兰就爬咗向上爬咗少少嘅， 系， 但系都系17分。咁、但系有啲起色嘅呢场就。 系。 咁啊，跟住就卡迪夫城啊沉咗落去啦，18分。跟住尾四就韦斯咸都系18分，咁富咸就19去到洛域治就20，咁啊差唔多啦。 OK， 好，其实咧呢个礼拜周中咧都有波嘅，就系、是、主要来自啲杯赛，就系、是、主要来自英格兰足总杯嘅重赛。咁啊重赛有一场嘅曼城对布力般， 系 咁咧就曼城主场就应该就杀无赦噶啦呢场波。虽然嗱头先经一。留意啊，經一講過呢場，即係曼城而家咧就即係可能收下收下，咁啊準備歐聯咧就可能開勢嘅，啊可能大家呢樣就要小心啲。 曼城有兩個特別嘅數據啦，但數字上我唔記得啦，我唔講啦，總言之， 係 就有兩個前鋒咧，就分別係主場王同作客王嘅。 哦， 主場就是尼格度， 係。 是已經是逢啊，唔係唔係，主場是迪斯高， 迪斯高 係迪斯高，差不多在英超已經入了大概是50多球咯， 係加加埋埋係嘛， 加加埋埋 係， 咁成個英格蘭比賽就70多球啦， 係 大概咁上下啦， 係 而尼格度咧加今季加盟為止咧作客咧係除了一場冇入過波之外咧，全部都有入波。 哇！今晚啊，經一失錢落我哋袋啊！留意迪斯高嘅首名入球啦，唉、哎，真 係。同埋曼城開始阿古路傷咗之後，吞到佢打呢個雙塔係配合得非常之 好。係啊，配合得好翻啲啦。 簡直呢個尼格度係為英超而生，真 係。OK， 好，咁就今晚除咗嗰場即係 聽晚嘅， 係啊，即係聽晚，即係今個週 今晚就有一啲係即係再下已經去到即係上。 即 系下一圈嘅， 即系系啦系啦， 下一圈嘅嗰啲就都踢紧， 嗰啲唔特别讲噶啦， 嗰啲唔特别啦， 丙组嗰啲。 咁但系另外就有啲西班牙国王杯啊，意大利 杯 啊， 系啦，冇错。咁啊，国王杯就比较大戏码，就系华伦对马体会，就马体会主场啦。 第二回合啦， 第二回合咁就马体会，即系上个回合就1-1嘅，咁就。马体会叫攞到到作 客 入 球， 咁就马体会就点都称要称翻高少少啦，因为华伦西亚始终睇嚟嗰个作客病咧，比斯都仲未搞得掂，系啦，咁就其他嚟讲唔多讲啦，因为皇马就应该好似hat 奥沙辛拿两球嘅，好冇记错， 巴塞就 巴塞更加唔使 讲 啦， 4球 啊，四粒呢啲就真系唔好买啊，大佬，系、真系可能可能揸流摊嘅， 系啊， 另外就皇呢、這个维拉利尔对皇苏。咁就我唔係好記得上個回合幾多，但係啱啱嗰個聯賽就5-1嘅嚇，咁啊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咁就 意甲咧， 意甲就頭先講啦 ，AC 米蘭 睇下呢場波會唔會繼續出本田圭佑咧？ 係啦， 換咗人之後可能要會打翻場齋波，起碼啲球員要搏搏先。 好啦，咁就我諗差唔多啦嚇，即係啲周中波，即係有啲都好精彩，大家可以留意嘅。咁啊，今日嘅節目就差唔多啦。咁就今個禮拜仍然有師兄本土筆記啦，咁就講翻場銀牌嘅決賽啦。 係啦，咁就另外呢咁就其實有首歌嘅， 送俾邊個咧？ 咁咧呢首歌咧就因為其實我準備個節目之前，其實就諗住係播呢只嘅，咁就係咧因為都講到話今個禮拜都好多錯判，咁同埋咧拍組咧就發曬老皮對住堅尼，咁就同佢講個 say sorry， 咁所以咧我就點咗只咧叫做一千句 I'm sorry 就郭小林嘅。 哇！ 我相信咧嗰啲真係年紀比較大嗰啲咧，咁啊對於郭小林就一定好熟悉㗎啦。 望、 啊、 住我， 偶像 嚟㗎。係啊，郭小林啲歌其實講真的真係幾好聽嘅， 係 因為佢真 係幾有實驗性 作廣告歌嘅，因為佢嚇好多廣告歌都係來自郭小林嘅手筆。咁、大家都未聽過嘅。聽下啦，正嘢嚟㗎，都係嗰句。咁啊，呢首一千句 I'm sorry 送俾大家。咁啊，下個星期 Hope 播送時間再見喎，拜拜。 拜拜。 做錯了怎算？怎样方可改写昨日昨天？没法爱怎爱？挥走的心怎样可以再追？怎可去改变？昨日不懂得爱，未了解真的爱。昨日不羁不觉不对，现在只想可以回到昨日。爱的故事从头再次写一遍。Oh, I'm sorry. I'm sorry. 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 I'm sorry. 今天将这心交给你，完全属你，不动摇，在以后不再变样，永远只爱你。错了怎算？怎样方可改写昨日昨天？没法爱怎爱？挥走的心怎样可以再追？昨日不懂得爱，未了解真的爱。昨日不羁不觉不对，现在只想可以回到昨日。爱的故事从头再次写一遍。Oh, I'm sorry. I'm sorry. 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 I'm sorry. 今天将这心交给你，完全属你，不动摇，在以后不再变样，永远只爱你。Oh, I'm sorry.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 I'm sorry. 今天将这心交给你 I'm sorry.